又到无底深潭的时间啊！ 今天我哋系咪继续睇相啊？ 唔睇相啦，成日睇咩鬼相啊？ 嗰日鬼故王同我哋攞一啲十大重犯嘅面相出嚟咧，逐个点评， 系咪粗眉，跟住空眼， 唔系喎。 唔系咩？ 最紧要我反而咧最记得一样嘢就系咧，永远都记得啦。原来耳仔生得唔靓嘅人咧系好大件。 系啊系啊，我最深刻呢样嘢啦，即系耳仔生得唔靓咧就都系有问题噶啦。咁样系啊。 系 啊。咁我要翻去听翻 出阿田靓唔靓先？啊，好靓啊田。 我听 阿田个人都靓啦。你有冇发觉？你有冇发觉？即系我发觉咧，无底深潭做到今日为止咧，应该系第一集咧颜值最高嘅一集嚟嘅。 咩值啊？ 颜值啊，即系颜容颜啊，颜值即系简称呢个潮语颜值。最高嘅， 遮住咗，所以 颜值好高。 系嘛，真系吓， 我好失礼你啦，即系话 我冇啊，唔系我颜值最高，嗱我话最高啊，听唔听到？暂时最高。 你有冇听过颜值呢个字？ 有， 而家 潮语， 咪咯潮语， 欧晒啦， 欧晒啦。 咁啊甜啊，梗系人如其名啦，个样又甜啦，个声线又甜啦。 希望我今日咁萌嘅鼻声冇影响。 都 OK 嘅， 性格又甜啦。咁阿甜咁啊，介绍下。 系你介绍下佢啦，不如。 以前啊，听过我哋即系啊黑森林 黑仔 黑仔啦，嘅听众都识阿甜噶啦。咁佢咧就系塔罗牌嘅高手， 冇咁讲。 同埋咧就系都系用塔罗牌呢一样嘢系都系一个谋生嘅工具啦，职业啦，同埋自己嘅兴趣啦，即 系 好开心喎！兴趣同埋职业可以合， 你都系啦， 我都系噶 ，OK 噶， 我都 OK 噶，我而家都好开心。 咁我哋三个都 好开心，都好开心嘅。虽然成日俾阿花姐恰，我都好开心。 幼稚啊！咁啊，欢迎阿甜今日第一次嚟我哋呢个新家啦，因为塔罗牌咧都系有啲听众都系好中意听， 系 啊，都好神秘啊。同埋你平时咧。屋企唔會有副咁嘅牌，你都唔知咩嚟嘅，但係有聽過喎。咁啊，跟住覺得好神秘，或者自己又去幫襯過啊，咁樣咯，都有嘅。 一見到塔羅牌唔識玩啊，鬥唔到地主，抌咗佢先咁樣。 我真係有見過有啲男仔咁講，因為我喺某間嘅卡拉 OK 咧有駐場啊嘛，咁有陣時有啲男士經過咧，咦有得鬥地主喎，真係會咁講噶， 十三點嗰啲， 冇錯， 十三點， 咦唔係 鬥地主啊，又唔識啊， 我識， 唔係咯，冇理由唔識噶， 內地先興啊嘛，香港又興嘅咩？ 興咗啦，興咗多年啦， 我唔識玩啊， 你知唔知個來歷係點咧？ 係咪都係真係同地主有關 嘅？唔係，同地主有關嘅意思就話當年。好多人北上噶嘛，去啲咩東莞啊、灑落，咁佢當時嗰啲女仔就好多就玩鬥地主，咪教識咗嗰啲蒲友，嗰啲蒲友咪帶翻嚟香港，咪咁樣流傳，梗係啦。 所以香港都咁興， 所以香港咁興。 我就係知玩手機 apps。 哦，唔係後期就已經達好普遍啦，即係後期啦。 咁但係你話興都係嗰班蒲友先。 唔係，咁你即係嗰件事即係咪令到大家都玩，或者大家都開始識咯？ 我真係未識玩啊！你識玩咩？ 我真係都唔知啊！我哋走在時代嘅尖端， 仲係停留喺三公嘅階段。喂，咁啊，講起塔羅牌咧，點解今日咧我哋會揾阿甜講或者上嚟做嘉賓咧？其實因為前幾日咧，我哋喺新聞睇到一單嘢咧，真係有啲離奇嘅嗬。 係 嚇，咁啊，所以諗到揾阿甜嚟阿甜啊，嚟分析下 塔羅牌殺人事件。 其實我嗰日睇到單新聞，我未知原來關塔羅牌事咧，我都覺得好離奇啊！即係我覺得咧，嗰個女仔真係不枉佢係一個護士 學護啊， 係啊，因為佢係刨丁解牛式咁樣去。之前嗰幾刀都冇事啊嘛，係啊咁犀利，即係吉唔中要害，擺明唔係想佢一命呜呼啦。 即係大件事，如果即係佢真係做咗護士之後，哇，隨時咁樣好危險喎！啲手術刀會咧喺佢附近出現。 佢會唔會因為最近啱啱睇完 TVB 嗰個刀下留人？ 刀下留人係。 我對住我冇睇。 花姐冇睇 嘅。TVB 好耐啦， 得閒睇啊！邊得閒睇？我哋成日做節 目啦。講嗰個係咩啊？以前嗰個叫做即係 即係斬人，斬頭啊！即係刀客，即係嗰啲叫刀手， 係刽子手係嘛？ 刽子手，刽子手係刀手，係啊！ 原來有凌遲處死，一忽咁樣割落。 係啊係，凌遲 係 啊！ 唔通佢真係入咗腦？嗱，咁啊講呢單新聞咧，就係話有一位學護，咁咧就同一個有婦之夫咁啊戀上咗，然之後咧對方就想嚇，即係埋單啦咁樣，或者係叫做指蝕啦咁啊。咁啊跟住咧就那個男的就去了他屋企嗰度咧，就講數喎。咁啊，不嬲啲專家都話：喂，你講分手咧，就唔好去人屋企 熱鬧地方。 啊，呢個男仔咧就犯咗呢個大錯， 錯曬 呢一個禁 忌。我見阿嫂即刻要肉， 係啦，就上咗人哋屋企嗰度咧，講數講分手。點不知呢個學户咧，就原來咧就醉心於呢個塔羅嘅。係咁啊，佢咧就話：原來有一張叫三寶劍，不如阿甜拎定出嚟。三寶劍嘅 關係已經攞 塔羅牌，就係大家而家見到畫面上呢一張啦。咁佢就話 然之後佢唔知係咪配合翻呢張牌嘅意境啦，佢就攞咗三把刀，同埋三把唔同嘅刀咧，就係斬落去。報紙係咁寫啦，咁、就話佢斬咗對方七刀嘅。 Okay. 咁其中嘅用咗三把刀啦，唔係劍啦，咁三把刀，唔同嘅刀喎，嚟去凌遲，將對方咧就斬個斬個血肉模糊嘅。咁啊、okay. 不過男仔就重傷。希望性命就冇乜。 天哥，唔系咁，可能佢未，佢唔系好笃中要害，就都系皮外伤或者咩嘅啫。 但系真系好惊险啊！ 咁嘅惊险啦， 随时真系一命呜呼啊！讲 真，系噶， 所以不嬲，我哋之前东头都做过好多 case 咧，就系真系上人哋屋企讲分手真系好危险啊！好多单都系咁样， 根本错晒，错晒， 真系好难讲啊！ 咁啊，跟住报纸有讲话呢一个女仔咧，即系呢个施害者咧，就话原来佢 Facebook 上面咧都换咗呢张三宝剑嘅，即系呢个 profile 嗰张。咁啊，睇嚟佢真系塔罗嘅爱好者啦，系嘛、 okay. ？Sorry， 咁系啦。咁其实不如我哋今日又讲下啦，即系呢个话题讲下。喂，呢、這个三宝剑系乜东东嚟嘅咧？咩事咧？系、 okay. 咪抽到呢张牌好危险啊？如果 其实咧嗱，我成日都讲一样嘢就系话，牌咧就冇正负面嘅，因为正负面系关我哋人士嘅心态嘅出发点。咁当然啦，一抽到呢张牌咧，如果大家眼望落去唔好计识唔识啦，都会感觉好似哇，好似今朝嘅天气一样，落大雨啦，跟住个背景系啦，跟住再加埋个心咧有三把剑，咁当然正常嚟睇都唔系一啲咩好受嘅感觉。咁但系通常呢张牌会讲啲乜嘢咧？咁早期咧好多人嘅解说咧都会话系容易讲紧三角嘅关系，因为最直接啦，三把剑跟住又插心，咁所以咧好多时嘅解说都会系呢样嘢。咁但系啦，如果另外一边厢咧当啦，唔好去一定涉及感情，因为塔罗牌唔系净系攞嚟讲感情噶嘛。咁好多时咧喺个事情上面，可能因为讲紧就系话会受到好多环境嘅因素啊，或者人为因素而影响咗嗰个事情。咁所以呢个解说就比较大路啲啦。 即系譬如我工作上都可以三角关系噶嘛，系咪先？ 冇错冇错， 即系话你唔系一定系爱情求到呢张就代表系。即當然愛情就代表係話有三個關係 啦，或者心痛嘅感覺啦。 即如果事業上抽到呢張，就即係話可能有人阻礙你嘅， 係啦係啦， 譬如有第三者走出嚟程咬金 小人啊， 搞到你簽唔到 contract， 係啦， 係嘛？ 係啦，好多唔同各方面嘅解釋都 即背後嘅暴風雨就係話嗰個 首先就個環境一定唔好噶啦。咁但係頭先所講就係因為你把劍唔會你自己插自己噶嘛，一定係可能受一啲環境，譬如當即係一啲暗氣啊，或者可能人咧。所施予落嚟噶嘛，咁所以就系讲紧呢样嘢，系啦。 其实即系好简单，张牌系话俾你听有咁嘅状况出现噶嘛，唔系嗰张牌本身唔好嘛。 系啦， 哦， 系啦，同埋个感受系啦。 咁唔知点解呢个女仔又会咁，即系睇住呢张牌 上咗脑啦嘛，突然间。 当然佢自己心态 投射咗落去啫，我觉得 自己都唔开心。 系啊，好似肥叔系咪都抽过呢张牌？以前 我冇抽过呢张牌。 头先听你讲， 唔系我即系有个咁啱线类似。塔罗牌其实有塔罗牌的故事的、小弟曾经同一位女仔咧，就有一个女仔咧，就本身有啲暧昧，就几乎系一齐，或者即系从来冇讲过出口嘅。咁、有一次咧，就适逢咧，就佢逼供啊，佢就用个塔罗牌逼供。 忍唔住啦， 唔系佢系比较直接，佢系比较即系 straightforward 嘅人。佢譬如佢想要嘅嘢，或者佢想得到嘅目标咧，得嘅嘢咧，佢就会好直接问你或者同你讲。咁嗰次咧就約咗我一個去一個好靜飲嘢地方，咁成晚得兩台人嘅，因為嗰晚就係中秋節做節嘅。咁跟住咧就話：，哎，我最近學玩塔羅牌啊，咁跟住咧就幫你測下。咁我其實都冇話，哦，是但啦。咁唔通話，唔 know 咩？咁啊幫你玩。咁佢就我最記得當時嘅狀況，我唔識嗰啲牌嘅，但係佢因為當時咧自己個 status 就係好注重工作做嘢。咁佢就話：，哇，乜你啲牌全部都係錢，即係全部都有個錢喺度咁滯嘅，有金啊錢啊嗰啲。跟住但係佢話：，但係咧最後尾我唔記得嗰張牌啦，就佢話：，我睇到一樣嘢喎，咩事啊？我睇到你心入面有一個人喺度喎，嚇，有咩個人喺度冇？邊有咧？咁，即係佢其實想戳我咯， 試探 啦。咁但係死話冇嘅，佢唔係咧，張牌係咁講咧，咁啊死話咁冇啦。跟住就到走嘅時候，其實當時就喺 IFC 嗰度飲嘢，咁咧就喺專登行上去嗰個公園，有個平台公園。佢話：不如我哋喺嗰度行啦，行培養行下啦。其實嗰度就一段仔路嘅啫。咁跟住佢就問我你有冇嘢同我讲啊？咁系嗰下咯，但系我系谂咗一阵，即系谂咗咁十秒八秒啦，可能系全宇宙最慢嘅十秒八秒，跟住我都系唔讲啦，即系都系唔讲得啦。咁因为有啲因素影响我，我觉得就算讲咗，我同佢一齐未必系 嗰個時間係 work 咯，咁咯就係咁啦。 咁點啊？跟住 冇啊，咁佢就後屘同佢唔係冇講，跟住佢同咗另一個人一齊咯。 竟然 係啊，係噶。 乜你咁婆媽㗎？ 唔係婆媽，因為我衡量過。 但你中意佢嘅嗰下。 我正超级中意佢， 超级中意佢都唔， 但有啲嘢有啲环境，我自己系一个咧，我系唔系我自己系一个会考量多方面环境嘅嘅人。 系咩？你咁理性嘅咩？ 我不嬲都系噶。 你咩星座噶？ 我系双子座嘅。 哦， 我考量过诶，咁就算一齐系嗰下好快活好快乐，但可能你有啲客观环境因素各方面咧，令到可能会影响，好似真系会三件即系咁样。最关键就系因为佢本身咧呢个人嘅，即系呢个女仔嘅身份咧，其实系我一位好好嘅兄弟嘅前度女友， 都冇所谓啫，分咗手。 但系当时佢真啱分咗冇耐。嗱，虽然我虽然我兄弟其实系后屘即系好快定唔知又有另一个啦，但系明嘅，即系明白到嗰个位系好尴尬，同埋当时自己好多工作啊即係嗰啲環境或者自己家庭嘅環境啊，好多嘢咧，你唔覺得係可以一齊咯？咁就算嗰下你話而家唔同啦，即係舉個例，而家啊咁我已經知道我衡量過我客觀環境 OK comfortable 可以一齊，但係你當時我好肯定，我再回想過一億次啦，都係唔得嘅。你點樣諗都係，所以我覺得呢個決定係冇錯嘅。我自己覺得到今日都 係咩？你咁理性㗎？ 係㗎，我不嬲都 係。乜唔係美女廚房咩？ 誒，嗰啲 食咗試過咩？ 嗰啲第嗰啲係另外一樣嘢嘛。呢個就係關乎認 真㗎。 唔係啊，呢樣嘢係關乎好緊要嘛。你話嗰啲美女廚房食咗先，嗰啲就唔會搞到呢啲環境啊嘛。 同埋太多關聯啊，啲人係啦，係 哇，好男人啊，肥叔。 我從來都係㗎啦，呢個係我形象嚟㗎嘛。 Okay. 今天我们这个塔罗杀人事件就借这个事件来做一个话题切入点。那么我们讲一下，其实呢阿田有没有什么塔罗牌抽了出来啊，有些危机的呢，就是可以告诉别人听。 其实如果讲危机呢都有很多例子，我需不需要拿 过来，要啊，逐张牌，我们都会给一些 close up 大家看的，但是我们两个可以想一路看着一路。 因为呢我都略之前呢都找了一些比较具代表性 的一些牌。 好，那些不用讲了，我们讲一些暗黑的。 如果你说啊真的可能有危机性的，我假设这张先。 哇，你 为什么这张不熟的？这张好像 我抽过这张，讲真 的。Okay. 十把剑喎， 好似抽过，系啊，所以我好熟面头嗰啲。 嗱，你哋可以去感受一下先，我尝试抽一啲可能即系有代表性少少。 好啊，不如先解释佢呢张先啦，因为嗱，有啲朋友咧，佢哋就听呢一个声音版嘅，咁但系当然你就会争啲噶啦，咁但我都形容一下啦，我哋都系个电台嚟嘅。 因为咧，好啊，咁我一路睇就唔好介意，我只眼就继续望住啲 牌啦。因 为咧，如果讲到咧，即系话呢个啊，头先马家姐都有讲啦，就十把剑插住咗喺个人身上， 插住一个瞓咗喺地下，即系奄奄一息，但系佢冇血噶， 系啦， 身上。 这个可能由于构图的关系啫，咁就唔需要太血腥嘅。咁但系调转咁讲，即系好明显啦，十把剑 有冇名嘅呢张？ 呢个就系十，即系剑嘅十，即系就咁 剑十。 系啦，冇错，就咁剑嘅十。咁所以咧，呢度去睇翻咧，其实咧原本呢张牌咧有几个意思嘅。一嗱，剑咧首先 系 有一个含义喺塔罗牌上面，代表思想或者说话。咁我当啦，因为正常你都唔会无啦啦因为一啲事去杀人啦，喺我哋咁现代嘅社会里面。咁但系其实咧，如果你话思想同埋说话，有阵时更加杀人于无形噶嘛。 咁啊系啊，肥叔成日咁样窒我，我都好伤噶，其实。 系啊，咁所以变咗 咩啊？ 咁所以咧，呢张牌咧，头先啊，大家就系话啊，有冇一啲牌都显示咗一啲危机咧？其实如果喺感情上咧出现咗呢张牌嘅话咧，都要注意翻就系自己啊。平时咧，尤其是咧，好多女仔嚟占卜嘅时候咧，好多都会出呢张牌，因为咧香港嘅女仔咧把口比较锐利啲，好多时咧同埋同时间咧喺香港嘅男仔嗱，阿肥叔可能唔系，但系好多男仔嘅自我价值系偏低嘅，同埋某程度上 自尊心偏低， 系啦，咁一边女仔又高，男仔可能又争少少薄皮少少嘅时候，咁就好容易。令到啲男士好傷心， 我成日都係咁噶。肥叔行開啦，唔掂啊你。 係咁可能你一沾愛情， 所以佢咪港女中嘅極品咯。 因為其實唔好話港唔港女，但係香港普遍啲女仔係比較真係偏向 高啲 嘅。無論係啊，因為其實嗱，調轉咁講，其實有陣時説話嘅傷害唔代表嗰個人一定剛強。 係 有陣時佢太情緒都會講埋啲無厘頭嘅唔好嘅説話。 係啊係。 咁個男仔都會好 hurt 嘅，因為例如可能當個男仔唔係冇心去做一啲嘢，咁但係。因为个女仔的可能踏实感啊，或者可能安全感真的不够，不断都是索求，不断都是不开心，各方面男仔都会不开心的嘛，所以这个就是其一那个所谓的伤害性。第二呢就是讲紧另外一个意思呢，都是讲紧可能是死而复生这个状态，但是因为他死就本身未化尸啊，我们可以这样形容的时候，其实就代表有些事情 过去的未可以释怀。咁如果喺感情上，我当你对前一段感情或者之前依恋嘅感情系未放低就，都会系感情上嘅毒药咯。 咁、哦、样啊？哇！你十点解系十把咧？有冇特别意思嘅？ 其实冇啊，咁啱佢。 咁你十可能十系代表多啊嘛，即系 因为佢塔罗牌嘅数字都系一至十嘅啫嘛。 系啦系啦，咁你十即系最多咯，已经系最多。 系啊，咁 最残忍。 呢个叫剑十，以前有套电影叫七剑，呢个叫十剑，剑十。 系啦， 哇！嗰十把剑直头系插晒喺背脊。 同埋通常一抽出嚟，啲女仔就哇惊啊！呢个咩牌嚟噶？咁样。 系。 系 咁、哦、你会点样同佢哋讲？ 咁其实都叫佢哋。当然啦，因为我抽牌，一定啦，呢、這个一定会啦。因为其实咧，一讲咧，通常啲女仔有几个反应，喺度嘻嘻咁样笑啦，一系咧就面都红埋啦。即其实系好多时都中，系好多时啲女仔都抽到，尤其是香港。 其实有时睇个样子都睇得中咯，你睇花姐个样 咩料啊？ 成日虾王底股王啊！ 你信唔信啊？甜，你信唔信？ 我会觉得花家真系刚强嘅，但系佢都有柔情嘅一面。 听到未啊？刚强大人、啊， 不过佢唔系乱咁对人柔情啊嘛，对自己心意嘅对象。 听到未啊？真系咁诶， 同柔情啊佢。 即系如果抽到呢张牌，系咪即系话可能嗰个女仔、或者男仔啦，喺爱情里面好多时就因为有啲嘢讲嘢唔系好谨慎。即系会 hurt 到对方， 容易系啦。咁当然头先所讲，有啲女仔其实都可能好冧自治嘅，都真系冇去讲一啲好 hurt 嘅说话。头先所讲，另外一个解释都会有机会咯。咁、因为始终要睇翻成个牌局噶嘛， 或者睇翻佢嘅状况啦。 冇 错 冇 错， 咁所以呢个系可以有咁嘅解释。 咁如果唔系 apply 喺爱情上咧，譬如佢系球赛嘅， 我谂仲大镬，系咪事业仲大镬咧？ 球赛上面咧，如果系讲球赛，就应该咧你就唔好再去继续做你潜在做紧嗰样嘢。可能要革新啦，即系要转变啦，咁先可以有个机会去翻身咯。 如果唔系就十支箭钉死咗你，喐唔到。 呢、這个都算系喺尾水嘅所谓赚，系啊系赚尾水。如果金钱上面，咁所以其实都系个契机，要你去就系自己重新去谂一个方向或者梳理。 置之死地而后生啊！ 系啊，你冇死边有生咧？咁、如果讲到呢样嘢，另外一张牌啦，嗱、呢、這个又系好经典啦，就甚至以前我冇记错喺台湾、或者都有曾经发生过一啲。自殺的事件，這個很出名的，因為其實之前的人都跟好像可能這位女仔一樣，我不知道她是否很懂得，因為剛才所說的個案、以前曾經我沒有記錯的話 在一個地方有人抽到 death 這張牌，後來她真的自殺的，是因為她一看到很直接的那個 異 象，立刻就想 death 這件事。 因為這張圖就看到有一個好像死神的物體，她的頭就是一個骷髏骨頭、但她穿著一套盔甲，然後她很離奇地就是站在一隻白馬上面、白馬是代表好的嘛，即是白馬王子的嘛、但個死神就騎著隻白馬，什麼意思呢？死神是黑面嗎？ 因為呢其實呢看塔羅牌很有趣的，我們可以給聽眾、 有的， 觀眾 可以到時候加上去， 因為其實呢如果講到一張牌，我們的意象呢正常不是只是看單一的，首先給花家姐看看， 看到 因為其實呢這裡看你呢著重的 point 呢看了個死神、其實死神是操這個生殺大權、但其實呢在牌裡面呢又給肥嫂看看先，其实在牌里面咧，仲有其他的角色，但你自己的焦点， 我看到有个下面呢、這个咯。 其实咧呢、這个咧都可以咧。你 睇到咩啊？呢、這个边个嚟 噶？佢睇到呢个教皇， 好似教皇。 嗱，其实咧呢、這个我可以有算系一个少少呢一刻嘅直觉，话翻俾大家听，你哋嘅焦点点解会咁样？嗱，头先花家姐望到死神啦， 望到嘅喎。 系啦，咁其实咧，可能某程度上你自己系一个而家呢个 moment 系要去 control 好多嘢嘅一个人。咁但係調轉咁講啦，呢度阿蘇啦，頭先咪見到嗰個教皇，其實咧呢度咧仲有幾個人 嘅，死屍 係啦，嗱，包括有個瞓喺度嘅，呢、這個國王嚟嘅， 俾你搞死咗啦，就 係死咗，翻咗地下。 首先有個國王啦， 仲有阿 Kelvin 仔啦，又 有個係啦，有個 勞役到死咗， 亦都有個女仔啦，嗱，有個女仔嘅，但係咧你留意喎，大家的表情其實雖然好細緻，但係個女仔咧係另一面嘅。 女仔命名面唔想理啦，太烦啦，觉得 冇错。咁但系细路仔就好天真无邪，咩都唔理，即系佢好直接嘅， 仲好仰慕啊，死神。 Kelvin 仔咪就系咁咯。 头先咧 ，Kelvin 仔都细个 粒咁，攀咗喺地嗰个就系鬼王咯。 啦，攀喺地嗰个好明显就真系即系一柄乌夫咗啦。咁但系教皇就乞求或者系其实。求怜悯，因为宗教， 我求我花姐怜悯关照下我嘛。 宗教上面好多时，一啲宗教都会系有类似嘅情况喺度。其实就系讲紧每个人做事嘅态度。头先所讲，例如个女仔，佢唔面对，佢另一面，佢唔想去理，佢逃避呢样嘢。 咁如果你嘅焦点睇到呢样嘢，就可能你最近可能做事上面你就容易有咁嘅情况。咁、同样啦，如果望到个细路仔系焦点嘅时候，当然你而家系比较天真啊、直接啦，谂嘢唔复杂啦。咁喺呢个状态，亦都系就算可能侧边有一啲事情或者难关嘅时候，某程度上你都系唔会太上心嘅。因为细路仔好直接噶嘛，佢对个感受上面。咁教皇啦，好似啦肥叔咁样啦，其实咧佢会喺一啲事情当中，佢尽量揾方法处理。佢好希望去大家可以磨合啊，即系就算有问题都好。 系呢、這个又我态度嚟嘅。 系啦，咁呢个就 肥叔。 系啊，但系其实有阵时唔好去谂，哎呀黑球一定唔好，唔系黑唔黑球问题，而系佢只系想处理、那個。 我想 compromise， 即系平衡啊，即系我想各方面平衡，解决到件事。 系啦，同埋有阵时软性少少，唔代表一定系一啲负面。 我对花姐就系咁噶啦，成日又哎又西又氹，有阵时咧就软硬兼施，有时闹鬼佢，或者系 佢只不过系想尽量去令到成件事好，因为咁如果。当啊，譬如花家姐头先所睇嘅系死神，佢揸住个生杀大权。如果拣肥叔同你撑，拣就即系大家擂斗擂啫。系啦，但系佢愿意去做呢样嘢，佢就系已经系配合紧你嗰个。 其实咧，我好似嗰个咩低俗喜剧一样，我都系一撮阴谋嚟嘅，即系将件事理顺佢嘅咋，即系咁咯。 咩料啊？你睇肥叔咧，佢件衫今日咧白黄噶嘛，佢呢个教皇咧今日都系呢， 有少少都似系嘛， 都系白色同黄色嘅、啊，金金地色。 果然系冥冥中有。 系啊，跟住今日鬼故王咧， 哎呀，你黑色噶，你今日 跟住今日鬼故王咧就俾你搞死咗， 佢瞓紧觉啦。 Kevin 仔又系啦，系啦 ，Kevin 仔冇啊 ，Kevin 仔话知你啊，已经啊。 咁今日我做住嗰个灵命面先啦，咁咪啊， 咁啊，我哋一阵间翻嚟继续研究呢张，哇，呢好，其实呢张都好好绝望喎。 但系我想讲，如果时间转头先再讲啦， 好， 仲有啲有啲嘢， 好，转头翻嚟继续呢张 Death 嘅 死神牌。 一样好重要就系飞咗啊！网上最唔中意嗰个 系啦，一脚踢咗出去啊！ 就系花家姐已经踢走咗佢啦。 今集题目咧系阿花家姐指定要阿上官师傅讲。 哦、 本身原本的题目花家姐很想听，花家姐说今天我不在这里，不如下次 几衰，你说这些主持人什么主持人来的，自己不在这里又不让人来讲， 临时就要上官师傅转个题，都是花家姐自己想听，她永远选择自己喜欢的。 你假设我们三个人下下山，我突然间不见了，然后你周围都找不到我，以后都找不到我，一世都找不到我，那你会怎样？ 有去咯， 有去咯， 有去咯，不是怎样？ 死嘢啊，成日讲我坏话，看住嚟啊，我唔系就咁算。看住嚟啊，我唔系就咁算。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暂时历史上颜值最高嘅无底深潭啦。 我唔敢再上嚟， 你睇下佢来来去去个 focus 都系颜值， 系 咪就系你个 focus 系乜嘢咯？个人咩人谂乜嘢咯？净系谂住女 唔系 食。 咁我要强调一个卖点。咁当然啦，阿甜咧，我哋今集嘅嘉宾咧， 见到女仔就喺度。 除咗颜值高嘅时候咧，但系佢其实咧塔罗嘅啊嘅咩叫？造詣啊，同埋分析能力咧，相當高嘅。 好努力緊啊！ 同埋佢講得相當恰可，我覺得。 係啊，即係你唔係太識，你都會明咯。係 啦，即係相當 深入淺出啦。 冇錯。 咁頭先咧，我想問你乜嘢咧？ 講到 death， 講到 一半 死神咧，死神咧，咁我見到後面咧就有個好似太陽升起嚟，呢個死神來了之餘咧，係見到有曙光，係咪曙光嚟嘅呢個？ 係啦，冇錯啦。 見到好似有個。 因为很明显成个画面呢已经好像打完交那么滞，通常呢电影最后的结局都是 个 阳光出来， 等待黎明，跟着太阳出来 了，那并存在这张卡上， 其实呢这张牌 里面见到光明， 因为刚才我是搭着剑十这张牌呢 去引这个 death 这张牌出来，两个的意思含义都好像都是好像刚才肥叔有讲过死而复生那个意思含义，所以其实呢这个呢是都是讲紧一啲可能旧有嘅事情需要 去俾個時間去 recover， 或者真係要忘記啦嗰、那個時間。咁、所以咧，好多時咧，有啲時候啲人咧抽到呢張牌咧，一睇咧就知佢有嘢未忘記得曬。咁呢樣嘢又會阻礙佢自己嘅感情， 有啲嘢等唔低。 咁呢個就會好容易出到呢類嘅牌啦。所以唔一定一見到就驚嘅，係啊，因為有時可能即係夠嘅。即不走啦，系啦， 新嘅未， 冇錯。 咁就咁嗱，就定係有啲咩啟示可以再俾佢啊？ 其實 即係或者叫佢要點樣去向前行？ 最主要都係叫佢要慢慢去忘記。嗱，其實又冇得逼嘅，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講好輕易，你忘記過去啦。咁但係其實你同時間亦都要俾少少空間，即係話翻俾佢知，其實係時間慢慢要去做呢件事。係啦。 咦？咁頭先你講嗰啲好似好。都是温和的东西，即是他们忘记什么悲伤那些东西。会不会呢有些抽到这个呢代表可能真的有些死亡的即危机在前面的，会不会 呢？其实如果你讲到呢就直接去触碰到这件事呢、Death 这张牌已经是最强劲的了。因为其实呢 我不知道最近有个客人跟他讲我是不是真的，但他又讲到好似层层，他说他同样地有个即朋友啦、都是在好幾年之前，但我真的冇注意過有呢單新聞，佢都係抽到呢張牌，亦都最後佢亦都係跳樓。但我唔知個可信性，因為我冇印象有呢單新聞。但佢話係佢朋友嚟嘅，一個即係比較年輕嘅十幾歲嘅妹妹，係啦。咁我就印象中冇呢單新聞，咁所以我就聽完就算咯。咁所以 真係可能抽到之後覺得。我都是死的了， 是因为有时候可能他报道上面未必真的去讲这件事，也都没有人去讲这件事，但他们私底下朋友可能知知地这件事。还有始终你当在十几岁年龄层面的可能少男少女，这件事还是很神秘的嘛。因为在我的角度这件事我就不喜欢很神化的，在我自己的角度。啊，所以对他们来讲，我换转回我自己十几岁的时候，我对这件事我都害怕。因为我小时候我在文具铺买了副小小裤，不是正统这些。我买完咧又粒水，我怕噶，我又将佢咧长期塞喺我一个柜桶咧，同埋我记得我嗰阵时仲买咗嗰、那个笔仙系咪？即系嗰个黄色嗰张纸咧， 碟仙 ，OK， 系啦，碟仙。跟住咧，我又系长期咧夹喺我本琴书度咯，我怕噶。我一揭到我会惊噶，我 又要买又 系啦，我都唔知道我自己即系细个时候， 花姐都系 细个时候唔知点解会做呢样嘢咯。咁但系其实喺细个嚟讲，你对无知嘅嘢咧系会有一个恐惧嘅，应该咁讲， 同埋一种信念喺度。 系啦，咁所以变咗其实某程度上，我唔会去质疑佢所讲嘅嘢，因为我哋自己都曾经。年少过啊嘛， 同埋当时佢可能去嗰个环境，佢有啲困惑嘅时候，佢睇到嗰啲嘢就会投射咗，或者 咁细个 系啦，佢未必识分析或者冷静分析，咁佢可能见到 death 佢就，我可能即系注定我都系死咗一条啦，咁就算咯，都未定，都未定噶。 原来唔系咩意思嘅，提醒你嗱，其实咧好有生机噶你吓，即系唔好谂埋咁负面嘅嘢啦，系嘛？咁但系如果有啲人系求健康噶嘛，咁佢求到张 death 唔会。即系你哋会点样讲咧？点样演绎咧？ 嗱，如果咧即系讲到呢样嘢咧，系的确会有啲危机性喺度嘅。即系如果真系抽到呢张牌，因为佢好直接问嘅问题就系健康方面。咁但系啦，如果即系都几凭当时嘅感觉。如果佢问个问题就话啊呢样嘢会唔会啊？即系正常嘅人嚟讲，唔会无端端去发生某啲事噶嘛。当时嘅感觉，如果真系其实感受到，其实又唔关咩死亡气息事。一嚟，其实尽量都唔好吓人。有阵时咧，人咧未必真系病死嘅，系俾人吓死。 吓死 系啊，即系你好似有啲人，其实佢可能某程度上有啲人。我當下佢有癌症，其實佢樂觀嘅話，其實佢分分鐘好長命。 我聽過好多呢啲 case， 不過雖然我身邊冇啦，但我真係聽過好多係有啲唔理佢咧，佢會突然間有一日話縮細咗個癌 症。因為其實你嘅心理負擔亦都會直接影響翻你自己嗰個病情。 我身邊都係話，就所以佢呢位朋友都係同我講話，即係同我好多朋友講就話，其實就算有唔緊要，你積極面對咯。佢話當時佢面醫生同佢講。三分二都冇機會噶啦， 嗱，即係 咁，唔係咁，但係 好多啲醫生都係嚇人嘅，我覺得。 唔係嚇唔嚇人啊？咁其實 我照講咯， 我成日都講佢，無論佢點講，同埋佢一定唔會俾個太樂觀嘅反應。 但係咁樣先大鑊啊嘛！我就係覺得，其實我覺得不如唔好講，即係嗱，佢以佢嗰個守則係要做呢樣嘢，但係問題實際上出嚟嗰個結果就係累死人。因为很多人是不堪下讲 真的，我知 道你说我得翻三个月，我根本就冇晒嗰个生存的意志，即 系 有几多人可以话我理得你死啊？我当你冇讲过得唔得？唔得啊嘛， 系其实系， 所以我 都发觉系， 我好反对呢样嘢，我自己 都系。 不过可能喺即系医生本身佢个守则就系做要做呢样嘢，就系有话直说。 即是你的权益就是要你知道那个事实， 只不过就没有一些感性的 backup 帮手。 所以我成日都说如果有癌症我不会看西医的。你不要告诉我我还有多久命。 其实我会相信某个程度的治疗法都可以帮到手。 我信咯，是不是信，即是希望我自己 心灵方面的治疗需要。 同埋我有听过有些人其实他都有可能很年轻他有这个癌症，但其实很得意的他就是去做运动，令自己出汗晒太阳，跟着他可能去游水，因为游水也都会令到可能这个叫冷热疗程，即是其实热和冻之间就会令身体细胞自己去复苏。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另类 冰火疗程。 因为其实呢调转咁调转咁讲呢，其实你可能做那些叫做 气功啊， 化疗那些其实好伤。 其实反而那些仲伤。 好伤。 其实我问 过。你 讲下讲。讲下又讲。讲多少少。因为我刚刚我都识啲医生或者护士朋友，其实做那些叫什么，做死不做死，即是你不做又完全不做嘢。做呢可能你仲令到你其他衰竭，即可能其他嘅 effect 再走曬出嚟。 嗯，但係好多人過唔到呢個關嘛，即係你要即刻解決嗰件事嘛，咪就係用一個最折衷嘅辦法，快啲解決。但你唔、即係你好似將之後嗰個後果，你已經唔理啦。 所以不如就找下甜运下牌就好了。 对 咯，心灵有啲心灵治疗，有啲颜值嘅治疗，令到个人开心咗。 由死神牌讲到佢呢个癌症，咁啊拉翻翻嚟啦。其实咧嗱，我哋平时咧去黄大仙求签咧，咪有啲上中下签嘅。咁头先我哋呢几张系咪属于下签牌？ 剛才我都強調了，就其實牌呢就沒 有上中 下，咁其實真的要睇翻成件事。同埋其實我成日都有個心態，就話其實呢有啲人會逃避去睇塔羅嘅，話好驚啊，如果 test 咗出嚟係一啲負面嘅，咁我就賴嘢啦。咁但係我會有個即係當然啦，我見佢如果咁情況，我都同佢講，其實如果你自己都有擔心嘅，接受不到的，當然都盡量避免。但是調轉我會俾翻個提議佢，就話不如我就嘗試就係、可能不去講負面的嘢。我只是给你建议，即是可能我看了个情况，跟着我可以给什么建议，这个是你直接可以做到的东西。 这个 direction 是的、所以当然即未必是即、完全可以解决到的问题、但绝对是向好发展、我都希望塔罗牌是有一个这样的正面的帮助。因为其实、我成日都有个想法，就是其实你不如又调转这样想，其实是上天他即给一个启示，你有机会给你 去掌握多一次自己的路向。因为其实塔罗牌不是说好像真的好像黄大仙那样、一抽出来、可能中式那些呢，不是紫微斗数，你啊你的命是这样，你就基本上是这样行的了。但是在我的心态，塔罗牌其实应该是一个预测到你现在走的路线出来的可能结果。只要你一转这个、方向，其实画鬼脚这样 而已。其实、我补充多少少，而家我認識嗰啲師傅啦，即係譬如紫微斗數啊，或者幫你八字啊，其實都係呢種開始，都係呢種態度。佢唔會好似以前舊式，死緊噶啦，你佢係咁啦，你唔使咁上下。佢而家都係用一個正面方法。喂，你會唔會轉下啲方法咧？你會轉下你嘅態度咧？譬如花姐成日對我哋咁差，會唔會對啲下邊嗰啲拍檔好啲咧？咁可能改善嗰、那個。即是其實是互相改善的、 其實我會覺得真的改善是絕對有幫助，但又很吊詭地，其實人要改變自己可能十幾二十年三十年的個性格也都很難。所以為什麼最後的人說哎呀你說得很準，因為他很難改到，所以是有個別很強的一些客人，他就真的可以變化得很大，但也都有大部分都會可能照回去調舊路。 不是 我自己確實我都變了很多、即我、唔係啊，真係可能命數或者你 因為遇到我嘛， 哇！遇到你即係變態咗啲冇嘢，唔係真係遇到好多譬如中式西式好似阿甜呢類嘅，佢哋不謀而合咧，好多係佢講俾你聽某一啲性格嘅特點，或者你喂你再係咁唔係咁好啊對你，咁其實你就要改變咯，可能笑多啲啊，對人寬容啲啊，唔好咁即係即係頭先咧，你所講我嘅身份咧，以前係唔會噶、我以前就同你一樣，就坐喺個死神嗰只馬嗰度嘅。就鬧人啊，或者 咩啊，好似鬧人啊， 即係嗰種啦，即係控制好多嘢。但係後期我變咗覺得唔緊要，最好搞掂曬就得噶啦，唔好即係唔好再雞蛋去挑骨頭，或者去理咁多嘢啦。 其實咧，如果肯去聽呢啲咁嘅建議去改善一下咧，其實絕對對自己有個益處。 係啊， 係因為其實我會覺得無論咩性格都好，偏激咗都係冇嘅。 係。 咁其實我會成日都講咯，聰明人咧，其實有陣時反被聰明誤，因為佢聰明得滯，佢唔會去咁理人哋講乜嘢。咁、但係反而你願意去接受一啲身邊，唔好話一定塔羅或者乜嘢，純粹可能有陣時朋友去俾你嘅一啲意見，你肯聽，其實亦都有個改善空間咯。 你正正講咗咧，我成日講笑話咧，最好點解我有時當有啲朋友遇到一啲困難，或者佢真係冥頑不靈嘅時候， 我就會介紹個，譬如啊，介紹阿田俾佢聲，或者介紹啲師傅俾佢聲，因為我明白一樣嘢，我哋講佢唔聽，個師傅一講，佢可能啊係咩？我咁噶， 因為要俾錢 啊嘛，唔係唔關事，佢係即係等於同醫生講嘅嘢一樣， 即係權威咯。 譬如你阿媽叫你啊，注重身體啊咩？個醫生講嘅係咪實淨啲一啲嘢？佢會信啲啊嘛，一樣 嘅 咋。 唔係一個熟嘅人咧，始終都好似啲嘢係易入耳啲嘅，係因為佢覺得你唔知道。跟住啊，你一講佢又真係吉中咗自己，同埋佢肯認低威多啲啊。 係啊， 佢對住側邊人好難。 主要都係呢樣嘢。 同花姐講咗啲 咩事啊？你 我哋講，我哋講，我唔聽嘅。 我都好多困惑啦，我遲啲再問你啊。咁啊，我見到另外一張牌咧， 而一執就執呢張啦。 我見你擺喺度咋？ 啊冇啊，我隨手嘅啫。 嗱，頭先有一張就劍十啊嘛，咁嗰張就十把劍，呢一張咧就有七把劍，咁有兩支咧就插咗喺地下，係咪地下嚟 嘅？ 係， 冇錯。 咁咧有五支咧就係嗰個人攞住嘅清潔，但佢係攞住個劍尾嘅喎，唔係劍頭喎，即係危險嘅喎，其實應該流曬血嘅喎。 啊，你都有啲遺根啦？點解會咁講咧？嗱，其實咧呢個學阿花家姐話齋啦，係俾聽眾又睇下先。 係 呢度去睇翻啦，其實你見到咧嗰人咧係得戚嘅個樣。 是 得戚的是的因为呢度去看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是讲爱情先、代表那个人可能是想拿着数但是他在玩火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花家姐说了后面有两把剑是插在地下你是不是担保你插得实先同埋有時你可能諗住，同埋咧，你覺唔覺得係鬼鬼祟祟偷番薯一樣嗰個人？係，佢係偷啲嘢出嚟嘅。 佢好似執到攞到一啲嘢咯， 係啦。咁所以佢咧呢啲咧，通常代表咧，可能容易啊。我當感情上咧，我當假設男士先啦，有時女士都會嘅。男士可能啊喺度偷雞啦，即係譬如自己有個伴侶啊，係啦，或者其實 望左邊啦，唔該。 或者可能的確佢可能對一個女仔純粹係想攞啲著數。系啦，咁但系喺职场上都可以嘅，就系、是、代表可能侧边咧有啲人咧攞你便宜啊，譬如明明嗰份 proposal 你做噶嘛，佢又要抢工啊，喺老细面前，我去 presentation， 咁咪佢攞咗你个功劳，系啦，咁就容易系呢类嘅小人啦。如果喺职场上面， 即系容易遇到呢一类小人。 系啦，你身边会容易有呢， 即系唔系话你系呢一类人， 系啦系啦， 遇到呢个危机咁系咪？ 系啦系啦，咁当然如果你问自己性格嘅时候出呢张牌又代表自己，但系通常你去问事嘅时候唔会问自己噶嘛。系啦，除非你个主族上面，譬如如果你系男仔咧，就有机会代表你个人会咁样，因为呢个主角喺我自己嘅观感，我会将佢归类嘅，系啦，我会有少少将佢归类嘅，咁所以变咗其实咧，如果你系女士抽到啦，咁我当你系问职场上嘅事情咧，就系代表你身边咧有人攞紧你着数，系啦，咁但系咧，如果系男士抽到，假设系阿肥叔抽到咧，就代表佢都有啲小聪明嘅，佢都会咧可以咧喺可能喺工作上面会有啲悲益嘅，咁但系小心。小聪明嗰头咧就反被小聪明误啦， 同埋因为攞嗰个位置有问题啊嘛，嗰啲刀锋好容易戒到自己啊， 系啊， 玩火咁，但系点解有两把剑咪插喺地下？ 头先所讲咯，可能啊，佢就系仲摆咗一啲危机，因为其实天网恢恢噶嘛，你做咗东头多，你都知啦，系咪？总会咧硬系有啲线索咧会留翻低，完全攞唔晒嘅。系啊，咁所以呢个就会系有呢个咁嘅解释喺度咯。 咁如果爱情上话，即系睇下想测下老公有冇去偷食咁样，抽到呢张咁即系证据啦呢个吓， 冇错，同埋咧佢都几识得氹你咯，系啊，因为佢有啲小聪明，佢了解你嘅性格，咁所以变咗佢会可以做到一啲嘢去掩饰到佢嘅罪行。咁但系咧同样地啦，呢个都系剑嚟嘅， 呢个叫咩名头先？ 系啦，呢个七 剑 七系啦，呢个就五啦，我应该冇睇错啊嘛，系啦， 五把剑另外一张就 呢个有咩感觉啊？ 即刻咁个， 冇，哦，直觉，直觉， 直觉， 咪就系地下两个十字架咯。 OK，OK， 到你睇到咩肥叔？因为系咪呢个都系有足迹？ 我直觉就系嗰个人好威武咯，攞住两把剑喺手，跟住有一支啊笃咗插咗喺地啦，好型啊！ 好，嗱呢个点解我会突然间再去讲咧？因为我头先归类嘅时候，我纯粹就系呢两张牌，我觉得又会类似嘅解释。但系呢张牌咧，剑嘅五啦。其实你看到呢个人咧，佢咧，又系咧翘翘地个嘴咧，好得戚咁样噶。但系你要留意后面有两个唔开心，即系垂晒头、垂头丧气 嘅，失败者。 系啦，咁就系佢咧系战胜咗人哋。咁但系如果喺感情上出呢张牌咧，男方嗰方面，佢有机会咧就真系一个搭两船啦，因为佢系一定赢嗰、那个，伤嘅只会系人哋。 搭兩船有三把劍喎，有擺喺地下喎， 點都係嗰個主族嗰個偷食嗰個著數噶嘛，喺某啲事情上面嚟講， 冇錯， 係咁，所以感情上抽到呢張牌都要注意翻你身邊嗰個伴侶咧，某程度上可能佢就會有呢啲咁嘅越軌行為。 同埋會比較自我啲、自私啲咯。 邊個自私啲？ 嗰、那個對方劍嗰、那個， 即係你想測嗰個對象。 呢、這個要睇翻當時情況，但我當係男士先。系、啦，因为我都强调啦，唔系就 系 男仔偷食噶啦，而家女仔都会偷食， 好多添啊， 系啊， 唔得啊，男女平衡 冇所，我冇所谓噶。 因为经过最近某个调查，的确话女仔都 根本就， 所以我成日根本觉得我同啲人嘅观念成日都话咧，好似花姐嗰啲，唉、哎，你男人衰啊，有咩？ 几时有？ 根本咧，啲女嘅叹紧你，你唔知啫嘛。你成个观念就系你点解我哋叹佢咧，佢叹我唔得嘅。 但系咁，我好多时咧就因为咧个老公偷食。佢明知道老公偷食我都唔舒蚀啦，我都偷埋食啦。 其实咧，如果当 都系男人衰， 我喺前线啦，即系好直说咁样讲。其实好多时系因为女士佢唔满足佢身边嘅男仔俾唔到一啲需求，佢唔系性嘅需求啊，而系讲紧可能就系话系啦能力，或者真系啊系啦，或者其实因为我成日都系讲嗰句咯，你而家太安稳啦。你安穩你才會去想第二啲嘢，因為其實男仔同女仔真係好認真講，偷食嘅含義背後其實真係好兩面嘅。 冇錯， 男仔方面真係好直接啦，即係可能真係佢係需要啦、刺激啦，係啦。咁但係女士咧，其實係想向上爬，佢會想揾個更加優越嘅一個異性喺自己身邊。 哎呀，我最近有個朋友就係咁啊，佢本身好靚啦，佢又 model 啦，但係佢本身嘅男朋友都 OK 噶啦，佢就話佢不思進取，我肯不思進取。佢不思進取嘅程度係佢求其買咗一千幾百萬層樓，但係佢覺得佢又有閒，又飲食食咁，覺得不思進取嚇。哇！我都想咁樣不思進取喎。如果咁樣係嘛？即係佢覺得 佢唔翻工嘅嗰個男， 佢唔翻工，即係佢可能係做嘢，但係照做完跟住得閒就啊飲食食，即係 佢會享受 人 好 lay back 咯，就係。 但係大佬佢又嗱，佢又唔係話一定要做到你就街咁樣先叫進取噶嘛？佢本身又係一個享樂人生嘅人，咁佢已經有 OK 經濟的空間好有啦，咁仲你咁樣覺得人哋不思進取，我又覺得 大家價值觀係 咯， 同埋希望有一個成日都不停咁喺度做緊嘢嘅，成日冇時間陪佢，唔通佢又開心？ 我就係奇怪咯，所以呢個世界就係咁咯。 調轉咁講，我成日都講啊，如果嗰個男仔所謂咁高質嘅，你自己會唔會係穩陣又未必咯？ 系啊， 因为 冇选择。 好多时候我见即系啲客咧，其实有阵时嚟会好想去佢身边嗰个上进，但我成日都讲一句，上进咗之后嗰个人就唔系。 同埋针冇两头利咯， 系啊， 真系嗱，当你好似阿花姐话斋，你成日上进，成日好忙，冇时间陪你。哦、啊，你买嘢啦，买咯，咁就买嘢咯，咁、或者住咁住大屋，咁又如何啫？即系你根本都唔系要嗰样嘢，除非你净系要呢啲物质嘢咯，系啊。 但系都嗰啲发咗达之后啊，抛弃个糟糠之妻咁几多？ 你做奇案都大把啦，系咯。 系咁，所以变咗其实反而就系话人可能又都算系贪心， 系咯。 佢冇嗰样就会上嗰样， 系噶， 系啊。所以其实知足真系常乐， 系啊。所以我冇所谓噶。 你求其 有得噶，一千几百蚊 都唔呼吸啊得系嘛？ 咁又未至于，都有眼耳口鼻嘅嘢。 O K， 好啊，咁都几高嘅啫。 我哋一阵翻嚟咧，再继续咧呢一个塔罗牌杀人事件啊，睇下仲有啲咩牌咧，即系有啲啊 杀伤力、 杀伤力啲危机会暗示到俾大家听嘅。翻转头继续有塔罗一甜。 你谂下，而家几十年前啊，四廿二年前嘅嘢，我而家都历历在目。有一个。好细嘅，好似公仔咁样，但系佢会喐嘅，捐过嗰啲铁丝网咁样捐入嚟，揸住条绳，嘘一声垂落喺一秒钟之内咁上下，就即刻变咗一个人形啊，直情一个人形向我嘅身体嗰度飞埋嚟，成个人扑埋嚟，砸住我， 哇！ 惊到我咧系，即系我从未，我搏火，我同警察枪战，我都未有咁惊过。 星期六日，灵异鬼故事件汇集阴阳界。 黑子云来。 www.radio99.tv 日网打尽，10:30时段，暗黑组合，无夜无知。